今日农历新年本来想同大家讲个新年嘅信息，但后尾谂下有乜嘢信息啊好得过愿神嘅国降临。喺新嘅一年，愿我哋大家都有呢个心，系嚟到系愿神嘅国嚟到系降临。有人话祷告系非常非常之重要，祷告对一个基督徒嘅重要性就好似一个人嘅呼吸一样。当我哋人唔再呼吸嗰阵时，我哋嘅身体就会出现问题。当一个基督徒系停止去祷告嘅时候，我哋属灵嘅生命亦都会出现有好严重嘅问题。上个星期同大家讲系愿人尊你嘅名为圣，系讲神嘅名。今日系要同大家讲系神嘅国，愿神嘅国降临。中文和合版是四个，是六个字，愿你的国降临。原文的希腊文是三个字，英文亦都是三个字 ,Thy Kingdom Come。三个字非常非常之简短，但是入面所包含的一切，相信讲三日三夜都讲不完。Talmud 是犹太人的经典的著作，是犹太人嘅旧约圣经同埋佢哋律法嘅解经书。喺托密佢哋话，一个冇提到神嘅国嘅祷告，根本就唔系一个祷告。愿你嘅国降临。原文嘅希腊文嘅意思，那个降临就是希望一件事系快啲成就，快啲来到，系完完。全全完完整整咁样系快啲嚟。愿你嘅国降临嘅你系讲边个啊？但我哋睇翻前边嘅经文，我们在天上嘅父，愿人都尊你嘅名为圣。所以好明显呢个系讲紧神嘅国系天国。咁究竟个国又系边个国呢？系咪我哋讲紧 Disney World 定系讲紧 Magic Mountain？Magic Kingdom 嗰个系嗰个国家呢？唔系。我哋讲到系国嘅时候，系有四个国系浮现喺我哋嘅脑中。第一个国就系现在地上嘅国，系包括晒所有唔同嘅国家，系一个物质性嘅一个国。另外第二个就系现在属灵嘅国。我哋每一个人都有神嘅国喺我哋嘅心里面，呢个系一个属灵嘅国。第三个国系一个将来嘅国。我哋知道圣经话俾我哋听，耶稣基督将会有一日系嚟到世上，会建立佢千年嘅国度。呢一个就系千年嘅国，系将来。跟住最后一个就系将来永恒嘅国。嗱，呢个国我哋每个基督徒都好向往噶啦。就是我们时时讲的天堂。我们见到是有两个现在，有两个将来。两个现在的是同时在进行着，一个在地上属灵，一个在地上的物质的国，一个是属灵的国。两个都在同时进行。两个将来的国是一前一后的，不是同时进行，是一前一后。先有千年的国度，然后由千年的国度会是进入永恒，而两个国会合而为一，是直去到永远。嗱，我们先讲一讲是现在地上的国。讲到现在地上的国，我们就会想起但以理书。我们讲到但以理书是讲紧而家是外邦人的日期。在外邦人的日期，神是暂时是将犹太人是放在一边，他是容许是外邦人来到掌权，来到执政。我们见到这个外邦人的日期，首先是由巴比伦去到马代波斯，去到希腊，去到罗马，跟住是去到我们现在这个时候。一个跟住一个的国家是上到国家的政治的舞台，一个跟住一个这样是兴起，一个跟住一个来到衰落。我们刚才所讲的所有的国家都已经是过去，现在存在地上所有的国家都一样要过去。我们见到美国 透过两次的世界大战成为一个是极大的强国，但是美国现在已经开始是衰落，开始衰退，现在兴起的是中国，是吧？我每次见到我的外父，我的外父都会津津乐道地跟我说，会得是赞口不绝，说中国是有几好，样样是中国的都是好的。但是我在想，不够七十年前，他是冒着生命危险，是由中国是逃到去香港，要逃过是共产党。现在中国仍然都是共产党，但是不同的是什么？强大了，有钱了，很多人对中国的看法就已经是不同了。但我外父不是得他一个，很多人都是一样。我们见到有很多就算是移民过了来美国都会回流回去中国，就是觉得中国好，所以要回去。但是不理你是什么国家，美国也好，中国也好，所有的国家都一样要过去，唯有一个国是能够是永远存在，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国，这个就是永恒的国。其实一个国家它变得有钱变得强大，只有什么？只有是它变得是更加的是物质化，这个是不能够避免的。所以这个地上的国亦都是一个物质的国。在这里约翰福音十八章，比拉多就是问耶稣基督，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这个问题非常之讽刺性，因为比拉多心想，一个王应该有王宫，应该有军队，应该有兵马，耶稣基督有没有这些？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比拉多问他，你是不是真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基督怎样答？耶稣基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耶稣基督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这个是什么世界？这个世界就是我所讲地上的世界。我们看看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讲是什么世界。耶稣基督说，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耶稣基督说，世界的王是谁？是撒旦。这个王将到，撒旦是将会是怂恿，很快就怂恿犹太人是将耶稣基督是钉上十字架。但耶稣基督说，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他没有权柄是将耶稣基督钉死的十字架，是耶稣基督自愿是给他这个权，能够是将自己钉死。我们见到当耶稣基督死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审判就来到撒旦的头上。这个亦都是一早在这里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已经有预言的了。一开始创世纪就有这个预言，说撒旦是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踭，而女人的后裔是要伤撒旦的头。一早在创世纪就有这个预言。在这里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耶稣基督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在这里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一节，耶稣基督说，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这个世界的王就是撒旦。撒旦是操纵住不信的人，操纵住这个世界上所有不信的人，圣经叫这些做黑暗之子或者是叛逆之子。在这里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撒旦在灵界的工作就是要操纵住这些这样的人，所有的媒介啊，所有不信的人来到是敌挡是基督教。我们见到所以为什么在公众场所美国是不准是被人祷告，不准人挂十字架，要搞是同性恋合法化，这些都是撒旦在这里 操纵搞出来的事。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看得到撒旦在这里灵界的工作，我们真的会震惊，是会惊讶。虽然我们叫这个做地上的国，但是这个其实是一个属灵的真战。撒旦是管辖这个幽暗世界。圣经也告诉我们，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者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灵界属灵气的恶魔争战。这个世界就是被撒旦管辖住，这个地上物质的世界。但是很可惜，一个这么物质化的世界亦都是很吸引，甚至是基督徒。基督徒都会是被吸引。我们都听过有很多基督徒说，这个这样的花花的世界，有谁是舍得是跟他离开，跟他分开。但我们要很小心。John Piper， 他是一个很出名的传道人。他说，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有哪部分是不服从神的话，就在那个部分会被撒旦操纵和管辖。我们若果的生命在哪个部分是服从神的话，撒旦就没有处埋手，是好像老鼠拉龟一样。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知道圣经说，物质的这一切都要过去。记不记得耶稣基督说，基督徒是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是不属这个世界。我们看回今天的经文说，我们要求神的国，但是这个第一个国就是现在地上的国，需不需要求？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国里面，不需要去求。但是还有是三个国，我们看埋其他的三个国。第二个国是现在属灵的国，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国，是天国。耶稣基督讲天国和神的国的事是多过其他的教导的。如果我们留意的话，当耶稣基督在旷野被撒旦是引诱四十日之后，他出回来传福音，他说什么？他说悔改吧，天国近了。一出来就说悔改吧，天国近了。跟着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是不断地样是跟门徒是说有关天国的事。甚至当他死了是复活，跟门徒在一起只有是四十日的时候，很短的一段日子，但他仍然不断地跟门徒是讲天国的事。在使徒行传一章三节说，耶稣基督向门徒显现，讲他们听神国的事。所以我们见到耶稣基督对神的国、对天国是看得非常之重要。在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有很多人在那里说，看啊，天国在这里，天国在哪里？耶稣基督说，你不要信他们。耶稣基督说，天国在哪里？天国在我们每一个是接受他的人的心里面。这一节的经文可以解释做每个人的里面、心里面，但是亦都可以解释在我们的当中，是有两个解释。当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有是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神的国亦都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很可惜，犹太人他们以为这个国是真真正正是一个物质，是一个政治上的国，所以他们拥耶稣基督做王，希望耶稣基督可以带他们是打胜是罗马。结果怎样？结果他们发觉耶稣基督不是他们心目中的王，以致他们是最后将耶稣基督是钉死在十字架。耶稣基督的国、神的国就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真的接受耶稣基督的事，我们就要服从这一位王，在我们里面的王。我们刚才说这个字在我们里面也都可以解做是我们的当中。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我们知道我们弟兄姊妹都在哪里？都在神的国里面，是吧？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国里面的子民，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国里面的祭司。 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都提醒我们是要成为神的祭司，好像启示录一章六节说，又使我们成为国民，作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权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去到启示录五章十节又说，又叫他们成为国民，作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们每一个是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不单止神的国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亦都是神国入面的祭司，是神国入面的子民。你说做一个祭司，做神的祭司有什么做？在这里彼得前书是二章九节讲得很清楚，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讲上一次上两次讲过，我们要去使万民是作主的门徒，都有讲过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上唯有是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要怎么样，就是要传福音，就是要宣扬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这位神，是给世人知道，这个是我们唯一的目的。我们见到另外有一节经文很有意思，是路加福音十六章十六节，说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的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进去哪里？要进去这个天国。律法和先知是讲到是旧约书，施洗约翰是介乎于旧约和新约，当新约来到的时候，神的国的福音是传开去，经文说人人都要努力进去这个天国。为什么我们没有见到个个这么想是进入天国？不是说我们教会门口排晒队，个个都说怎样才可以进入天国？为什么没有好像圣经这么讲？我相信就是我们没有做到一个好的基督徒，没有好好地地走去传福音，被人家见到天国的真正的价值。若果人家真的见到天国的价值的时候，经文说他们是会努力地要进入这个天国。我们回去神的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见到不单止我们在神的国的当中，我们亦都有神的国在我们的里面，神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圣殿。所以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至二十节讲什么？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么？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面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我们不单止在神的国度的里面成为神的子民，成为神的祭司，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亦都有神是住在我们的里面，以致我们的身体是神的圣殿。所以我们每日都要是用我们的生命是来到是荣耀神，我们要是保持有个圣洁的身体。我们见到这两个国，我讲了两个都是现在的国，一个是地上是物质的国，一个是地上属灵的国，两个国是同时地进行，一个是属于撒旦的国，一个是属于神的国。很有趣，两个国同时在进行现在，但是将来有一天就会去到是千年的国，将来有一天耶稣基督是会回来，是建立他的王国。愿你的国降临，比较好的翻译是愿你的统治是来临，愿耶稣基督的统治是快点来临。在这里诗篇第二篇是有讲到尼赛亚的预言，尼赛亚就是耶稣基督。预言讲什么？神说，我必把列国赐给你作产业，让天下都归你所有，你要用铁杖统治他们，把他们像陶器一般打碎。神要将是国 是赐给他的独生子，他是要统治列国。如果我们记得在旧约大卫王，他是很希望是为神起一个圣殿，记不记得这件事？但是神不要他为自己起圣殿，因为为什么？因为大卫满手都是血腥，流了很多人的血，他打过很多场的大仗，所以神不要大卫是帮他起圣殿。但是神给了他另外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就是给了他一个永恒的国。尼赛亚耶稣基督是将会是透过是大卫，是成为大卫的后人，是来到世上。尼赛亚的国度将会是永恒的国。神是给了他这个应许，大卫的王朝是会是永远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在撒母耳下是七章十六节，神话你的家和你的国，同大卫话必在我的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这个就是神给大卫的一个应许。记得我们没有几耐之前才讲的是但以理书，记不记得但以理书第二章讲什么？讲是有很多的国家在这个外邦人的日期兴起衰落，是吗？就是好像这个一个人像一样，身上有很多的金属代表不同的国家。但是最后在山上有一个是不经人手，是非人手作出来的石头，是将这个人像将所有的国家是打碎打败晒。然后这个石头怎么样？经文说它充满天下。这块石头就是代表耶稣基督。当他打胜了所有国家之后，怎样充满天下？你看看诗篇，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让天下都归他所有。充满天下就是将天下都归他所有的意思。而我们刚才见到在读诗篇第二篇讲什么？他要用铁杖统治他们，把他们像陶器一样打碎。有没有见到诗篇第二篇和但以理书第二章讲的话完全是吻合？在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亦都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基督的国，也要作他日，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我希望大家见到圣经入面的一致性，无论是新约无论是旧约都是一致，因为在圣经的后面都有同一位的圣灵来到是默示作者写出来。所以不理是新约不理是旧约，你见到圣经所讲的东西全部都是非常之一致性。最后等我们看看是另外一个将来的国，这个就是永恒的国，这个就是基督徒所盼望的天国，是我们的天堂。天堂是一个怎样的地方？我们见到首先天堂是一个永远的国，是一个永恒的国。在这里是诗篇145篇、耶利米书十章和提摩太前书是一章十七节都有讲到这个国是永恒的国。天堂和我们现在在地上的情形是很不同的。我们现在地上是充满了罪恶，充满了是生离死别，刚才讲过是由撒旦来到是掌权。将来的天国呢是没有死亡，再没有是有悲哀，再没有是哭号，亦都是没有疼痛。启示录二十章六节、二十一章四节是一个很令人向往的地方，亦都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启示录是二十一章是一至到二节，十二至到十四节，讲到这个天堂的城都是用不同 的宝石是来到砌成，遍地都是黄金。记不记得那个大盗和耶稣基督一起钉十字架？耶稣基督当这个人接受了他做是他的救主之后，耶稣基督跟他说什么？他说你今日将会跟我在乐园了。这个就是很美丽、很美丽、很令人向往的一个乐园。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三节，经文告诉我们，天堂亦都是充满了神的荣耀。在这里，启示录二十一章十一 二十二章系五节，讲俾我哋听，充满咗神嘅荣耀，我哋甚至系唔需要系灯光同埋日光，因为神嘅荣耀系会照亮一切。而最后我哋见到圣经话俾我哋听，天堂系点啊？天堂系神会永远与我哋同在。喺度启示录二十一章三节话，神嘅帐幕会喺人间，神就系要与人同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三节。嗱，我哋见到系有四个唔同嘅国，有两个系现在嘅国，有两个系将来嘅国。我哋话系嘛？但系第一个国，我哋头先亦都讲过，我哋唔需要去求啦。我哋而家已经喺呢个国入边，但系第二个国咧，嗰、那个喺地上属灵嘅国咧，我哋使唔使求？嗱，呢个已经喺我哋嘅心入边噶啦，每个基督徒。但系我哋都需要系求，因为仲有好多人未信主嘅，所以我哋要系求神嘅灵系能够系去到佢哋嘅里面，神嘅国系进入佢哋嘅心入边。但我相信系头先讲嘅愿你嘅国降临呢句经文，亦都唔系讲呢一个属灵嘅国。咁系咪讲最后嗰个永恒嘅国啊？系咪讲天堂？啊，嗰个喺天堂噶嘛，系嘛？点会系求佢系嚟到世上呢？所以我相信真正求神嘅国系嚟到我哋嘅地上，其实主要嘅系讲边个国啊？系千年耶稣基督千年嘅国度。愿这个千年的国度是早日是来到我们的世上。但是我也相信这个千年的国度是和其他两个国是有非常之密切的关系。但我们先讲讲这个千年的国度，我们以前都讲过。我们说这个千年的国度是随时都可以来临了。先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接了教会去，跟住地上有七年嘅大灾难，跟住呢个千年嘅国度就会开始。耶稣基督随时随地都会翻嚟，我哋以前都讲过，再冇任何事系要发生，然后耶稣基督先至会翻嚟。你知唔知清教徒嗰啲 Puritans 每早起身佢会点做啊？佢会走去个窗口度，打开个窗，然后望住个天嚟到祷告。他说，神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今日就降临，很可能你今日的国就会在今日降临。跟住每日的夜晚，他又会去到个窗那里，又会推开个窗望着个天，说，神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今晚就降临，希望今晚就会见到你降临。我们每个基督徒可能没有好像清教徒那么迫切地走去求神的国降临，可能我们很多基督徒都觉得地上的日子过得很舒服，是没有去求神是快点将他的国降临。主祷文讲的千年的国度和其他两个国，我说都是有强烈的关系。我们求神的国是早日降临，神的国怎么什么时才会降临？我们都听过有很多传道人，有好多牧师都会同你讲，佢哋会引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好出名嘅经文，会讲咩啊？这天国嘅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好多传道人系咁讲，我哋要将福音传遍天下，然后神嘅国就会降临。其实呢节经文其实系断经取义，其实这节经文所讲的不是讲我们现在的时候，是等着耶稣基督回来。如果你看回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你会发觉那里的经文所讲的都是在大灾难里面所发生的情形，不是讲我们现在这个情形，不是现在这个时间。教会是会被提，跟着有七年的大灾难，马太二十四就是讲这个。在那个时候福音是会被传遍天下，不是现在。那你说我们需不需要努力传福音？绝对需要，当然要需要。那节的经文引用是错了。 正確的經文應該是哪節的經文？應該是羅馬書11章25節，是講到要等到外邦人的人數是添滿了，神的國才會來臨，猶太人才會透過七年的大災難來到接受主，跟住千年的國度就會來臨。那你說兩節的經文都是講我們要傳福音，然後神的國才要降臨，為什麼你這麼執著是偏要講那節經文是斷章取義？我要是有個好的解釋，因為點解呢？羅馬書11章25節是完全符合聖經的教導。聖經話而家係外邦人嘅日期，要等到外邦人嘅人數係添滿咗，神嘅國先至會降臨。外邦人嘅人數幾時滿啊？外邦人要有幾多人係信主神耶穌基督先至會翻嚟啊？冇人知。呢一個就係符合咗聖經嘅教導。冇人知道神耶稣基督是会几时翻嚟建立佢千年嘅国度。但系若果我哋系用马太福音24章14节嘅，要等到系全遍天下将福音，佢就会翻嚟。咁我哋大概就会知道可能几时翻嚟。而家嘅资讯咁发达，有几多未得之民个个分分钟都成日 check 住睇住，我哋就会知道见到哦就快啦，就快就。能够是将福音是传遍天下。另外有一个好得人惊的事，就是好多基督徒都会点想啊，是有牌都未传到天下啦，这个福音等我玩一下先，等我叹一下先，叹够咗啦我先至警醒咯。好似十个童女中是其中五个童女。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是用马太福音24章14节，其实是一个好大的问题。圣经话俾我听，冇人知几时耶稣会翻嚟，随时都会翻嚟嘅，唔系话真系要等到系福音传遍天下，耶稣基督先至会翻嚟建立佢千年嘅国度。呢样我哋系要好小心。所以我哋见到同第二个国同呢个属灵嘅国喺我哋心入边嘅国有咩关系啊？就是我哋要系愿神个国降临，我哋要传福音，我哋要使系外邦人嘅数目添满咗，神耶稣基督个国先至会翻嚟。所以呢个同第二个国属灵个国系有关系。咁同最后个国咧，永恒个国咧，经过一千年之后，耶稣基督呢个千年国度就会系进入系永恒，然后两个国系会成为一个国，系会系去到永远。在这里今天是结束的时候，想跟大家看一看这个祷告，愿你的国降临，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祷告，是一个什么的祷告。第一点我们见到的这个就是一个福音的祷告。因为我们刚才讲过了，我们要怎样啊？我们要同人传福音，要等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耶稣基督才会回来。所以愿神的国降临是一个福音的祷告，让神的国能够是进入未信的人的心内，以致他们可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救主。旧约我们见到是有很多关于弥赛亚来临的预言，刚才跟大家讲诗篇第二篇就是一个弥赛亚的预言，是吗？但是这位救主会是被他救赎的人的当中，会在他 被救赎的人的当中，甚至会在他被救赎的人的心里面。这个在圣经里面是一个莫大的奥秘，是一个很大的奥秘。这个亦是哥罗西书一章27节所讲的奥秘。我们是需要是祷告，愿不单止是祷告，甚至我们要去传福音，使到是更多的外邦人是能够是信主得救。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都有传扬福音的责任，大人信主。在路加福音16章16节刚才讲过了，若果被人家见到天国的真正的价值，人人是会努力地进入天国的。所以我们是要很小心，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被人家见到这个天国的价值。在到今年的年尾，我会跟大家讲是马太福音第13章天国的奥秘，天国的价值。天国的价值就是好像是 藏在地入面的珍珠一样，就是好像、藏在地入面的宝贝就好像珍珠一样。我们是很需要是跟人家讲是天国的事，神的国。不单止是刚才所讲天国几好几好、我们要讲的是、真真正正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国，这个是一个是悔改的国，是令到人家、有一个悔改的生命。真正是见到天国的好处，见到天国的价值，人是会努力是进入这个天国，能够是接受福音。所以第一个的、第一个的祷告，我们见到就是一个是福音的祷告。这个亦都是一个真战的祷告。头先跟大家讲过，这个是一场是属灵的真战。我们祷告的目的是要什么？我们的祷告的目的是要是将荣耀是归给神，这个是最重要的目的。我们知道，我们刚才说撒旦在世上掌权，撒旦是反对神，他是不希望将荣耀是归给神，他将希望是将荣耀是归给自己，他希望是阻止人进入天国。这个也是原因，为什么他走去引诱亚当夏娃犯罪？当人堕落了之后，他仍然不断地去引人犯罪。我们见到神就不断地是将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是分开。一直以来你见到在这个圣经里面，就是将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分开。女人的后裔就是神的儿女，就是光明之子。这个蛇的后裔就是什么？蛇的后裔是撒旦的后裔，是黑暗之子，是叛逆之子。我们见到我们所要是祷告的这一场是属灵的真战。这个撒旦是统治这个黑暗，他反对神，引人犯罪。所以我们的祷告是要使到这些世人是能够是见到自己的罪，以致他们是能够是认罪悔改，来到是接受福音。我们想一想，一个人怎样是能够接受福音？是不是靠着我们把口说、哦、我承认就得？记不记得耶稣基督怎么说？他说很多人都怎么嘴唇是称赞我，但是怎么他们的心是远离我，不是只是把口说。是不是靠着金钱能够进入是天国？记不记得耶稣基督说，如果要靠着金钱入天国，是难过一只骆驼是穿过针眼。那是不是靠着自己的义，自己做好事能够进入天国？亦都不是。我们见到耶稣基督说什么？他说如果我们靠自己的义，除非我们的义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我们不能够进入天国。所以我们见到唯一能够进入天国的是一个认罪悔改的心，是一个真正心里面相信接受神的心。我们都见到、这个就是原因，为什么耶稣基督在旷野一出来，他传福音就说什么？悔改吧，天国近了。每当有人悔改，天国就降临；每当有人信主，天国就会降临。这个是一个属灵的真战，亦当我们今天所讲第二个第二座祷告。第一个是福音，第二个是真战。第三个是投诉的祷告。相信大家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是投诉的祷告？我们见到在圣经里面有很多是先知，很多的作者都会是向神祷告。其中我们记得是哈巴谷先知，记不记得？一章哈巴谷书一章二至到三节，讲哈巴谷先知讲什么？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这个是哈巴谷先知对神的一个抗议，一个投诉。我们刚才讲是大卫，大卫都有投诉的。大卫在这诗篇八十三篇讲什么？他说神啊，你不要静默，神啊，你求你不要闭口，也不要不作声，因为你的仇敌圈养，恨你的抬起头来。大卫都会向神来到是投诉。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刚才说这个世界的王是撒旦， 撒旦在这个世界上、做出这么多是犯罪的事，我们都可以是向神投诉，向神来到是、抗议的。我们祷告的时候不妨是加上几钱肉紧，同神说你怎能够是容许撒旦在这个世上横行霸道，要到几时啊神，要到几时。还有我们可以怎样祷告，愿你的国就怎样立刻降临，愿你的国现在就降临，就是好像那些清教徒那样，每日望着个窗口来到求神。但是我们很紧要的事就是祷告投诉是不紧要，但千祈不要停留在投诉。如果我们只是得投诉，而我们完全没有晒不去做事，不去做神的工作，是没有用。我们在这里投诉之外都要为神工作，我们要求神给我们力量，可以同人传福音，是可以是将神的国是进入是更多人的心里面，以致他们可以信主，以致神的国可以早日回来。所以不要就是停留了只是在祷告的里面。我们看到第三个国就是投诉，第四个国是什么？不是第三个祷告是投诉，第四个祷告就是一个是服从的祷告。我们若果神的国在我们的心内，有国就有王，所以我们有这位王在我们的心内就需要怎样，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神，我们就需要服从他。记得多马当他证实了真真正正是耶稣基督是复活了，多马怎样俯伏在这神的面前，耶稣基督的面前说，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主就是我们的主宰，我们是要听他的话。很多人 是接受神做他的救赎主，但是不是他生命当中的主宰，这样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也说过祷告不是说求神符合我们的旨意，祷告是要调整我们的心，来到是使到我们自己符合神的旨意，这个是祷告。祷告是一个生命的改变，不是求自己的国降临，不是求自己的旨意成就在地，祷告是求神的国降临，是求神的旨意成就在地。如果我们是不能够，我们不能够是求神的国降临，除非我们是真的有一个服从的心。保罗是看到这一点，保罗在到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他说什么？他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保罗看得到神的国不是一个外在的国，不是说饮饮食食的国，真真正正的国是什么？是因为我们是服从神而变得是更似是耶稣基督，以致我们的心是越来越似耶稣基督，越来越有公义的心，以致神的和平是能够充满我们，以致我们是能够有圣灵的喜乐，这个是内在的。保罗看得到这个才是神的国，是透过服从。所以我们见到一个是愿神的国早日降临的祷告，是一个服从的祷告。第五个是一个盼望的祷告。圣经是有很多关于耶稣基督或者尼赛亚的预言，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是一定是会是来临建立他的千年的国度。在这里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节说，证明了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门。如果大家记得的话，这个其实是我们去年是退休会请林修荣回来讲主必快来，就是这个主题。耶稣基督在启示录里面，启示录是圣经里面最后的一部书，而他这节的经文是在这最尾以那一节的经文说我必快来。耶稣基督保证我一定会来，我而且很快就会回来。这一个真真正正是给了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盼望，我们知道他一定会回来建立他的国，给了我们有力量来到活每一日。所以我们的祷告亦都是一个有盼望的祷告。而第六个就 就是我们的祷告是一个安慰的祷告。我们讲话，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是有很多不如意的事发生，有生老病死，又充满了是有罪恶，是撒旦是操纵这个世界。我们能够是得到很大的安慰，如果我们知道第一点，耶稣基督一定会回来。第二点就是我们知道撒旦的收场是怎样，神已经是判了他死刑了。在这启示录里面讲得清清楚楚，在这启示录二十章十节讲什么？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刑到是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撒旦的命运已经定了，撒旦他的收场我们已经知道。如果你问一般的基督徒，你问他哪部书在圣经里面是觉得最难明，你估你得到的答案会是什么呢？相信会说是启示录。为什么这么难明呢？这部书其实这部书不是这么难明的，这部书是很字面化的，这部书是不是难明的。我相信为什么这么难明呢？因为撒旦是迷惑我们不去读这部书，撒旦不要人知道他的收场，撒旦不要人知道他已经是被神定了死刑，所以他不要基督徒去读，就整到我们迷惑，我们觉得是很难。其实这部书不是这么难读的，但是撒旦的收场，他的命运就已经是定了在启示录里面。如果我们是愿神的国降临，这个祷告将会是一个是安慰的祷告。跟着最后一个是合一的祷告，不理我们宣道会，不理是长老会，不理是路德会或者是浸信会，我们所有的教会都能够有一个合一的心来到祷告。祷告什么？就是祷告耶稣基督的国能够是早日来临。在以弗所书一章十节讲什么？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同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每一个很多时候我们教会同教会可能都有不同的教义，但有一样东西我们都能够是同意的，就是耶稣基督是会是回来建立他的国度。圣经的教导是非常非常之清楚。我们见到这个主祷文教我们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尊神的名为圣。记不记得上个礼拜说怎样尊神的名为圣？要尊敬神，要是荣耀神。怎样能够荣耀神？我们说我们要是不单止是不要亵渎神的名，但是我们还要怎样？由于我们是有基督徒的名字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叫做基督徒，我们要用我们的身体来到荣耀神，我们要活出一个好的见证。当我们说我们要用身体来到荣耀神，要活出一个好的见证，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吧？就是因为为什么？因为撒旦在这个世上的掌权，所以我们一定要求神的国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要求神在我们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以致我们是可以是过着一个服从的生命来到是荣耀神。很可惜很多基督徒都不是那么愿意去服从神，所以我们跟着的祷告是什么？不单止是愿神的国降临，不单止是这样，还要怎样？还要愿祂的旨意是成就在地。我们是要求神的旨意，不是我们自己的旨意。这个下个礼拜才会跟大家讲。所以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我们一起是愿我们都能够将荣耀是归给神。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让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是主祷文。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这位是又真又活的真神。愿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心来到尊你的名为圣。让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生命来到是见证你。这位是圣洁的神。愿我们都能够是有个圣洁的生命。愿我们都是能够是求你的国早日降临，早日是粉碎这个撒旦在世上作王的时间。 愿我哋都系有呢个心，系早日能够系尽量咁样去传福音，系使到更多人系能够接受你，成为佢哋嘅救主。主啊，愿我哋每个人都有呢个心，一方面系盼望住你嘅国降临，另一方面都系勤力咁为你作工，将一切嘅荣耀重赞都系归俾你。我哋咁样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义求，阿门。